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混蛋！ 圣龙本相乃是黄金圣龙最强的奥义，哪怕只是伪黄金圣龙，爆发出的威力也同样非同一般。如同流星一般撞来的圣龙本相，明显已经超过了美杜莎凝望的极限。而更令独孤博郁闷的是，他现在绝对不能躲闪。以圣龙本相的威力，如果他躲开了，那么在他背后的山峰将被瞬间夷为平地，冰火两仪眼也将立刻受到破坏而消失。所以尽管他不愿意，也必须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来硬扛这一击。第八个魂环从独孤博身上亮了起来，黑色光芒渲染蛇身，顿时令碧绿变成了墨绿。独孤博昂起的蛇首恢复到正常状态，那颗碧绿色的珠子再次从他口中喷吐而出。诡异的一幕出现了，不论是脸色苍白的黄金铁三角三人，还是空中的圣龙本相，竟然在那一刹那都僵住了。周围的一切，哪怕是风，也停顿在了半空之中，一切似乎都已凝固。碧灵蛇皇庞大的身体化为透明消失不见，独孤博身体悬于半空之中，右手控制着那颗碧绿色珠子，缓缓朝着圣龙本相飞了过去。他所施展的正是他的第八魂技时光凝固，这个魂技本身具备的破坏力与他的第九魂技如果配合在一起的话，那么哪怕是一座城市也能轻易毁灭。而这个魂技所需要消耗的魂力是极为巨大的，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独孤博绝对不会轻易施展。只见那碧绿色珠子一直飞到圣龙本相内部，独孤博眼中绿光大放， 融！ 绿光瞬间扩散，将那金色的圣龙本相完全同化成了绿色。金色巨龙骤然变成了一条翡翠龙，带着一串碧绿的残影，独孤博来到了化为碧绿色的圣龙本相面前。他的脸色也显得略微有些苍白，心中也不禁有些庆幸，幸好这是伪黄金圣龙。如果是真黄金圣龙的圣龙本相，那么自己的第八魂技时空凝固也未必能够限制得住他。抬起手，独孤博小心翼翼地将那颗碧绿珠子收回，纳入口中。左手按在圣龙本相的头部，眼中碧光收敛，他的整只左手完全变成绿色，五指内收，眼中亮起两点寒星。 破！ 清脆的破裂声在夜空中是那么明显，一连串的裂痕从翡翠一般的黄金圣龙本相的头部开始，瞬间已经蔓延到全身。独孤博身形一闪，已经回到了之前山上的位置，身上的第八个魂环黑光收敛， 复 凝固的空间重新变回了正常，只是那圣龙本相却再也无法向前，它已经化为了破碎的琉璃。光芒四射，一圈澎湃的能量波动化为光晕四散纷飞。大师弗兰德和柳二龙都站在那里，三个人的嘴角都流淌着鲜血。武魂融合技几乎耗尽了他们全部的魂力，可眼前的独孤博似乎毫发未损。封号斗罗名不虚传，他们终究还是败了。独孤博眼神中多了几分正常人应有的情绪，淡淡地看着面前没有抵抗力却依旧挺直腰板直视着自己的黄金铁三角。 你们很不错，凭借这样的魂力竟然能给我带来不小的麻烦。这个武魂融合技确实是我所见过最为出色的，换作是魂斗罗级别的魂师，哼，恐怕还真不是你们的对手。 那又如何，你依旧赢了，动手吧。 拉着柳二龙的手，大师缓缓闭上了双眼。唐三的死对他打击极大，当他们眼看着圣龙本相破灭时，就知道今天已经很难活着离开这里了。到了这个时候，大师对柳二龙已经没有任何顾忌， 握着心爱之人的手，他的心已不再颤抖。 想死还不容易吗？ 等一下，独孤伯，唐三是我的弟子，这件事与他们两人无关，你放他们走，我把命给你，随便你处置。 你们有和我讲条件的资格？ 独孤前辈，我们的确没有这个资格，不过不知你是否看得出我们身上的武魂是什么。我和小刚都来自蓝电霸王龙家族，或许我们不是你的对手，但是你得罪得起我们的家族吗？ 耳聋，住口！ 大师的心不禁沉了下去，如果柳二龙不说出自己的身世，或许他还有活命的机会，可现在以独孤博的为人，怎么可能不斩草除根以绝后患呢？果然独孤博听了柳二龙的话，脸色微微一变，联想起之前三人的武魂融合技。 你们竟然是来自蓝电霸王龙家族，好，很好，但那又如何？就算你们家族的那条龙我打不过，但我只要杀了你们，你的家族又有什么证据来找我算账？尸骨无存对我来说可是件很简单的事。 前辈说的是，只要您将我和小刚杀了，那么就算我们家族找来，你也完全可以推脱得掉。可是弗兰德和我们家族没有任何关系，就算他去向我们的家族透露，恐怕也没人会相信他，光是他一个人根本不足以构成证据。我们两个死就死了，但不知前辈能否放过他呢？ 你当我是傻子吗？放虎归山，虽然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什么是我惧怕的，但我做人从来都是秉承着斩草除根，把你们三个都杀了岂不是更加保险？ 柳二龙眼中神色一寒，手腕翻转之间已经多了一个蓝色的金属球。 那你尽可以试试，这是我们家族特有的传信装置，你虽然比我们强大，但在你杀我们的瞬间，我完全有把握把它释放出去。这里是你的地盘，到时候只要我们家族的人找来，你能脱得了干系？只要你放弗兰德走，我们任由你杀死也不会释放的。 二龙，你在说什么？难道我弗兰德是贪生怕死之辈吗？要杀就杀吧，到了地底下我还要给你和小刚做媒人呢，我们黄金铁三角死在一起又如何？把你手中的通讯装置放出吧，这样至少会有人替我们报仇。 弗老大，你疯了，快走，这不是逞能的时候。 我活了五十多岁，现在死也算不上夭折了。二龙，虽然你并不爱我，但在我心中，你的地位就像小刚在你心中一样。对你来说，能和小刚死在一起是幸福的，对我来说，能和你们死在一起又有什么遗憾呢？只是可惜了小三。独孤博，我也不怕告诉你知道，小三的父亲是你也惹不起的人，一旦我们回不去，我的人会立刻去寻找他，他的存在甚至比蓝电霸王龙家族更加可怕。 哦，这么说那小子背后还有什么背景咯？连我都惹不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还真没有几个，你倒说来听听，他父亲是谁？ 哼，难道你不会计算一下年龄吗？小三今年13岁，他父亲自然也不会太大，又是你惹不起的人，在大陆上还能有谁？ 唐三，唐三， 那个人也姓唐。难道？不，不对。那小子的武魂，只是蓝银草而已。 不错，你所看到的武魂只是蓝银草。但如果他有两个武魂呢？ 你说什么？你是说，那小子竟然是双生武魂吗？ 不错。 独孤波眼中流露着阴晴不定的光芒，右手缓缓抬起，眼中凶光闪动。此时他已经决定，不但要立刻将眼前这三人杀掉，同时也要赶快去把唐三给干掉。弗兰德说得不错，那个人确实连他也惹不起。但只要自己毁尸灭迹，立刻离开这儿，那个人想要找到自己也绝对不容易。正在独孤博准备痛下杀手的时候，突然一个声音从远处传来： 独孤博，你敢？ 独孤博愣了一下，扭头看过去，只见一道身影正以极快的速度朝着他们所在的方向靠近。 小三？ 没错，来的正是唐三。在八蛛矛的作用下，他几乎转眼就已经来到了众人面前。此时的唐三看上去略微有些不同，他背后的八蛛矛出现了一些奇异的变化，本身的大小没变，只是原来的蓝紫色变成了现在的暗红色，暗红色本体上还有一圈圈白色的纹路，令八蛛矛看上去鲜艳夺目。不过此时众人都处于对唐三未死的惊讶之中，并没有注意到这些，但独孤博却不会放过这样的细节，他心中暗暗吃惊。 在毒物中，越是鲜艳的颜色，毒性就越强。这小子显然是在冰火两仪眼中得到了什么。 原来唐三在沉入冰火两仪眼之后，他很快就被那强烈的毒性所淹没，陷入了昏迷。当他清醒过来时，发现自己正漂浮在冰火两仪眼之内，体内的魂力已经恢复到了最佳状态。吃下那两株仙品毒草，令唐三在冰火两仪眼内再也感受不到痛苦，不但不会受到损伤，反而非常舒畅。在玄天宝录中有过记载，同时服下这两种仙品毒草能够带来的好处，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水火不侵。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